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了解一下如何对抗低血糖。 血糖不稳定，您有没有遇到这样危险的情况？ 眼睛觉得眼前模模糊糊的， 秋衣秋裤全湿透，然后就说不出来话了。 其实低血糖的原因吧是非常多种多样的，饮食吃少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动的多了。 靠药物和饮食没法解决的问题，也许运动能够给您提供新的解决办法。 以血糖稳定为目标的，它实际上我们运动还有就是说你能不能增加肌力啊， 肌肉这个大门就打开了，这个糖就进到肌肉里，所以它会让血糖下降。 预防低血糖，增加肌肉力量，控糖运动学问多多。体育与医疗结合，让您的运动更加科学，更加高效。健康北京人精彩内容马上播出。安小夏女士和张红旗先生，他们虽然得糖尿病多年，但一直坚持运动。 您每天走2万多步 吧？那是以前 每天走1.5万到2万5。 为了让控糖运动更加高效，健康北京人智囊团的医生和运动指导师也给出了建议。 压马路可能对血糖啊改善就不是特别明显。 我们所谓衡量一个有效啊，首先要看它那个强度， 把我们的步幅呢也摆起来，然后我们的步幅也能变大一点，快一些，这样子呢就能起到我们大概一个心肺锻炼的效果。 运动强度增加之后，他们还有这样的问题。 凌晨发生了低血糖， 我会有低血糖的感觉。 面对让人恐惧的低血糖，有没有什么预防的办法呢？接下来有请今天的健康北京人为我们探探秘。 郭小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内科主任医师，郭建军博士，国家体育总局研究员，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郭威，体育融合指导专家组成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烟，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咱们今天的节目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低血糖。那在刚刚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安小夏女士和张红旗先生呢，今天都作为我们的健康委托人出现在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内科主任医师郭小慧女士，以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郭建军博士，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体育融合指导专家组成员郭威运动指导师。张先生，他们说您平时呢自己也很喜欢锻炼身体，但是当这个运动量大了之后呢，发现有个问题哈，就是血糖太低。咱们有请张先生来讲一讲自己几次低血糖经历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好吗？ 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唱歌以后，我打了胰岛素，然后我要去做饭，然后在炒最后一个菜的时候，我想再坚持一下，就是把菜炒完，放在桌上，这个时候就坚持不住了，一下就不行了。不行了什么情况呢？就是浑身出虚汗，然后那个当时是秋天，好像就是秋衣秋裤全湿透，然后就说不出来话了。那当时老母亲呢就认为是不是心脏病犯了，说是不是吃点那个治心脏病的药。但是我解释不了，说不出来话，然后最后就赶快就桌上有点饭，我也顾不得拿筷子，就拿手把那个饭吃到嘴里，慢慢就缓上来了。这是最严重的一次， 听起来还是很危险的，这种 非常危险的一次。 是， 张红旗先生，糖尿病19年，平时运动量大，主要问题是午饭前低血糖。 就是前两天就是就诊以前，早上就发生了一次低血糖。我就本本记着，每天都经常就是测完以后记着。那天的血糖就诊以前应该是，4.2。 早上起来就觉得就是热。 是空腹吗？ 是空腹，4点多钟，凌晨4点多钟，我就觉得浑身发热。发热以后呢，就是不舒服，眼睛觉得眼前模模糊糊的，我就起来，喝了点可乐，完了那个吃了一块桃酥，拿秤称了一下呢，是32克。完了到了医院呢，我跟大夫说低血糖来的，说你吃什么了？我说喝点可乐，吃了点桃酥。他说以后别吃桃酥了，吃点糖块。后来早上再一测那个空腹血糖呢，5.7，还可以吧。 安小夏女士，糖尿病22年，主要问题是每天2万步，凌晨低血糖。 刚刚两位呢都分别分享了自己在运动之后或者说是睡觉凌晨的时候突然出现低血糖的这样一个经历哈。这个我们也知道，糖尿病患者如果突然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低血糖来势汹汹，您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 我也顾不得拿筷子，就拿手把那个饭吃到嘴里， 眼睛觉得眼前模模糊糊的，我就起来喝了点可乐。 假如血糖呢往下降的幅度，他开始运动之前必须要喝一些糖水。 运动与食物的因素，运动与药物的因素，这些都要考虑到， 给您的低血糖找找原因，避免危险发生。体育和医疗携手，为您稳定血糖，保驾护航。健康北京人精彩节目正在播出。 怎么来避免这种运动后的低血糖呢？ 其实低血糖的原因吧是非常多种多样的。那个你像刚才他们两个人的那个，一位是空腹低血糖，还有一位呢是注射了胰岛素了，没有进餐还去做饭去那你这做饭炒最后一个菜，不知道是几个菜，但是我这么想肯定是超过30分钟了，所以这个时候胰岛素完全进入到身体里面了，它就可以那个降血糖了，就迅速的就把本来就不高，因为它还唱歌，还运动一番，唱歌也是一种运动，然后也已经快中午饭了，血糖已经不太高了，再打上胰岛素以后还没吃饭，所以肯定低血糖了。所以药物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再有呢就是饮食吃少了啊，其实我们也有不少的患者是这顿饭吃少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动的多了所以我有一个患者是他是运动，他是每星期的1、3、5去打网球那么他的记录上那个血糖偏低，就低于4的血糖都是在1、3、5的上午因为他每那个1、3、5的上午吃完早饭以后大概1小时到2小时的这个时间点他去打网球而且呢他还注射胰岛素所以呢他这个时间点的低血糖就非常多。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运动的时间和用药进餐合理的安排好然后呢就是像安女士那个她的就特别好的是她做记录， 是的呢这个 有监测，然后呢她就会把她这个发生的这个问题的时间点，像我那个患者也是，他把这个什么时候发生的非常清楚的记下来，那我就可以跟他一起分析，那我们就制定了一个原则，那我们今天要打网球的这天，我的胰岛素要减1到2个单位然后呢打完网球呢要不要等到低血糖，主动的加一点餐这样呢就避免他在这个时候发生低血糖。 及时监测血糖，适时调药加餐，预防低血糖其实并不难。 不要等到低血糖，主动的加一点餐。 靠药物和饮食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也许运动能给您提供新的方法。 以血糖稳定为目标的，它实际上我们运动还有就是说，你能不能增加肌力啊？ 肌肉这个大门就打开了。这个糖就进到肌肉里面，所以它会让血糖下降。 预防低血糖，增加肌肉力量，控糖运动学问多多。体育与医疗融合，让您的运动更科学、更高效。精彩继续。 曾经有一个一型糖尿病，他就是参加了专业的自行车运动，然后他呢一型糖尿病是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的人。那么有人就问他说：“那你怎么避免低血糖的发生？”他说：“我在运动之前。”我就每隔20分钟测一次血糖， 啊，这样呢就看到血糖变化的趋势。如果血糖晚上升哈，那这个时候他运动就没有问题，他也不用加餐。但是假如血糖呢往下降的幅度，他开始运动之前必须要喝一些糖水儿，啊，就可以喝含糖饮料，然后这样再开始运动就比较安全。所以监测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运动前啊，我们要找规律的时候必须要监测。但是你要同样的运动量，我就昨天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可以不用监测。 好的，那就像我们的安女士和张先生这样，他们现在呢就已经是糖尿病了。那像他们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才是比较安全的，或者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的减少这种不安全的因素发生呢？ 这个运动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很大，那么运动本身我们又分为运动的健康要素，比如说你今天是跑步啊，还是练力量啊，还是练柔韧啊，因为这个锻炼的内容比较多。运动健康要素像刚才郭主任提到的，跟药物的关系，跟饮食的关系，以及跟心情的关系，还有以及你头一天晚上睡眠情况怎么样，就同样的运动，那么由于你昨天睡好还是睡不好，对今天的影响都会很不一样。把这些如果都记录完，确实对于患者来说记录的东西比较多，所以这时候要有一个科学锻炼指导师协助他把这些进行分析，那么做那么一两次分析以后，他就能很快能掌握自己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怎么个运动，以及应该怎么用药、怎么吃饭，他就会摸索出这个规律来。这方面特别需要个性化。那么这个里头大家看到了，一直是以血糖稳定为目标的，还实际上我们运动还有就是说，你能不能增加肌力啊，你能不能增加心脏的功能啊，等等，要根据这个锻炼目的来确定我们今天应该练什么以及怎么练，所以要有专业的指导师，专业的医生来帮他来分析，帮他来制定一个合理的运动处方。 运动需要处方，这个您知道吗？运动处方也像药方一样，规定每天练几次，什么时候练，练什么内容，以及练多长时间。今天的膳食记的主角是被称为世界八大珍品之一的海参。我国呢是世界上最早开始食用海参的国家，早在三国时期就把这海参列入了中华美食的菜单。海参作为一种名贵的食材，其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不容小觑。在《本草纲目十一》当中就记载，海参味甘咸，补肾，益精髓，摄小便，壮阳疗痿，其性温补，足涤人参，故名海参。不仅如此，现代医学研究，海参还具有提高记忆力、延缓性腺衰老、防止动脉硬化以及抗肿瘤等作用。说到海参到底该如何食用，唯有葱烧是绝配呀。以葱烧海参最为知名。葱又名和氏草，乃辛温之物。海参虽真，物性有些微寒，以葱腐之合之，则海参得以显其功。相传明代时期葱烧海参就已经是皇家御膳，为皇帝偏爱的美食。那么今天的膳食记就为您奉上一道葱烧海参。这葱烧海参看似简单，实则啊很见厨师的功力。海参宜选用胶东海参，海参胀发要好，达到柔软润滑却又有韧性的程度最佳，过之则烂，欠之则脆。将泡发好的海参改刀焯水，再起锅加糖色、盐、鸡粉、胡椒粉、黄酒等佐料翻炒，随后兑入高汤，好汤无火，火候要够，烧至一刻钟，收汁儿至浓，此时海参方能入味。此外，葱宜选用山东大葱，只取寸断之葱白，油炸至金黄色，激发出葱油的芳香气味。趁热将葱油浇在烧过的海参上，这样一道葱烧海参就制作完成了。色泽红褐光亮，芡汁浓郁醇厚，闻之葱香四溢，经久不散。食之海参滑润，质地柔软，回味无穷。葱烧海参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高。我们来听听本期营养指导的点评吧。 那葱烧海参这道菜的主菜，咱们知道啊，就是海参。海参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一般来说呢，海参里面对咱们人体最有用的呢，是它里面的一些多糖类的碳水化合物类的物质。这些物质呢，可以起到一些调节免疫力啊，然后抗氧化，可以帮我们抗衰老啊这些作用。另外呢，就是对一些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们，也可以放心的食用，因为呢，海参本身呢，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低，对我们的这个血糖的影响会比较小，所以咱们糖友呢，也可以完全放心的去选择葱烧海参这道菜。 运动处方到底长什么样？它不像吃一种药治一种病，而是针对每个人的整体情况，给您提出运动的建议。每周一三五的下午，安小夏女士都会来到北大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既不看病也不开药，而是找运动指导师来锻炼。这样的锻炼坚持两个多月，三遍八段锦下来，安女士的心率已经明显升高，血糖也降了下来。配合每天在家的慢跑和快步走，运动效果评估时，她的肩关节活动度、柔韧性、平衡能力都是提升了不少。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嫣，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讨论的话题是如何降低低血糖的发生。我之前听说了一个说法，就是说老年人好像也不用每天都去走路，而是需要去长肌肉。长肌肉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 要有专业人士的指导。 要有专业人士。 那您说我们的身体要是肌肉变多了，那对身体有什么积极作用呢？ 那个首先呢，一个看着很好看啊，很壮， 线条很美、 对，但是呢不仅仅这仅仅是最少最少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肌肉吧，它是一个平衡血糖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肌肉可以平衡血糖，这个您听说过吗？肌肉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作用？怎么做才能让肌肉发挥这样的作用呢？ 对，为什么呢？因为肌肉全身这么多肌肉，然后我们的肌肉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叫肌糖原，肌肉里面的糖原啊，为什么叫糖原呢？就是葡萄糖的储存的形式就叫糖原，流动的在我们血液循环当中的就叫葡萄糖啊。然后呢，到了储存的器官，比如到肝脏就变成肝糖原，肌肉呢就是肌糖原，相当于仓库里面打包了的啊，这个它被储存在这个肌肉细胞。那么肌肉细胞越多呢，它能存的糖就多，所以呢，这个当你吃了就是比较糖多的糖的时候，那糖代谢特别好，肌肉很丰满的人，一旦血里面糖有多了，那么这时候呢，肌肉这个大门就打开了，这个糖就进到肌肉里面，所以它会让血糖下降。 那接下来呢，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又有事儿做了哈，手边是不是都有这个矿泉水瓶啊？我们来拿两个矿泉水瓶一起来做运动哈、但是一定要记住是需要装满水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专业的运动指导师郭威带您用小矿泉水瓶来做运动了。 这个运动本身的好处很多，当然了，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多学科合作呀？当你运动当中对心脏的锻炼呢，对血糖稳定的锻炼呢，以及像我们预防老年痴呆啊，预防什么脚痛腰背痛啊，我们希望我们的运动能把这些都能达到。因为每个人任何一个疾病都会让你很痛苦，所以这些那么这些效果就需要礼拜一练什么，礼拜二练什么，礼拜三练什么，它要有个合理的安排。 当人体血糖升高时，骨骼肌的各类细胞都会受损，所以骨骼肌也成了糖尿病主要的损害对象。锻炼肌肉对稳定血糖也很有帮助，那么肌肉到底应该怎么练呢？ 都这个年纪了，难道你让我去举铁吗？ 肌肉练习有技巧，过少过多都不好。 又到12次的左右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肌肉维度呢是最容易被增长的。 您的矿泉水瓶准备好了吗？赶紧跟着运动指导师一起进行抗阻运动，锻炼肌肉，稳定血糖吧。 锻炼肌肉是有好处的，可是有什么好处？怎么锻炼呢？那这个抗阻练习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抗阻练习来增加点肌肉呢？那接下来就请郭威再来教教我们。 这个抗阻练习，第一就是重量的选择，我们选多大的重量是最适合我们的。如果一个动作呢，您能做6到12次，然后觉得没有劲儿了，那这个动作对您来说呢是最好的。因为6到12次的左右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肌肉维度呢是最容易被增长的， 然后我们的力量呢是最容易被刺激到，然后增加力量的。所以今天呢，我教大家一个动作，这个运动有点像我们平时的举重，就是这样子，我们往下蹲，蹲，然后双手呢稍微肘关节呢碰到我们这个腿部，对，尽量啊量力而行。如果叔叔蹲不下去没关系，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然后我们起来，对，成一个Y字一样的形状，对，岔开，然后再下来，好吧，然后再上来 ，OK。准备好了，我们做十二次，好不好？ 好， 好。那做这个动作之中呢，要注意什么呢？第一，我们双脚自然打开，与肩同宽，或者说稍微宽一点的没有关系。蹲的过程中呢，要注意两个防伤。第一个，蹲的过程中，膝盖呢不要超过脚尖，我们是往后做，而不是说是往前啊，因为往前的话，这样子我们的剪切力对膝盖的剪切力很大，伤膝盖。还有一个呢，要注意什么？就是我们的腰部，我们的腰部呢一定要保持我们的直的，是向前弯的，不要弓腰。不要驼背啊！锻炼怎么样？难吗？ 不难。 那我们一天呢要做这样的，要做三组。然后我们一周力量训练呢，至少要保证三次，就是我们有三天要做这种力量性的训练。 关于这个力量训练，您都记好了吗？这一周啊，至少要做三次，每天要做三组，一组要做十二次，这样呢才能达到锻炼肌肉、稳定血糖的效果。那这样，我们接下来呢，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针灸科主任教大家来做一个小动作，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呼吸系统。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呢，我们预防感冒或者防止呼吸道疾病的一个穴位，非常的简便易行，大家都熟悉，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合谷穴。这个穴位呢，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位于虎口，它的合谷穴的别名也叫虎口。怎么找呢？简便的方法，大拇指伸出来，这儿有一个指纹，正对着这个指谱缘，中指尖下就是这个穴位合谷穴。其实我们轻轻的自己去按揉，已经有比较强的酸胀的感觉了。假如说，哎呀，我不是特别敏感，我觉得力度不够，我可以教大家另外一个方法，我们就把这个大拇指呢向着第二掌骨的方向往骨头上去推，那它刺激量就更大一些，感觉就更强一点。不管我们是垂直的按揉，还是向第二掌骨这个方向去推揉，总之呢，局部的一种酸胀感是我们所要求的，就是比较强烈的明显的一种酸胀感，每个穴位三五分钟之后就可以起到我们说可以鼓舞胃气，保卫的胃，预防外邪，防治呼吸系统疾病的这样一个作用了。如果说是在感冒流行的季节呢，你每天按揉一次两次，我觉得两次可以啊，哦，按揉两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减少感染的这种可能性。但是这里边呢，我要提醒一句，如果说你在怀孕的期间呢，可是就不要用合谷穴再来防治疾病了，因为它有可能引起流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燕，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咱们今天的节目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低血糖。那在刚刚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安小夏女士和张红旗先生呢，今天都作为我们的健康委托人出现在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内科主任医师郭晓慧女士，以及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郭建军博士，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体育融合指导专家组成员运动指导师郭威。 锻炼肌肉也要注意防损伤。 蹲的过程中呢，要注意两个防伤。第一个，蹲的过程中，膝盖呢不要超过脚尖，我们是往后坐。 平时不常用到的肌肉，更要有意识的多练练。 它能锻炼到我们内侧的一部分的肌肉。 继续拿起您的矿泉水瓶，跟着运动指导师学习锻炼肌肉的动作。健康北京，健康护卫队，精彩继续。 那我们再教大家还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跟这个有点相似，但是呢这回蹲呢，我们要更岔开一点。向外45度，对，更宽一点。然后我们蹲的过程中呢，注意我们的膝盖往下蹲的呀， 大腿的这个沿的这个地线呢，也是该是跟我们这个脚掌的这个方向是一致的， 一致， 不要内扣，也不要向外，不然的话都对膝关节有损伤，好吧？然后向外打开，啊， 这样， 对，沿着脚掌的方向向外打开， 嗯， 然后我们更应该感觉内部的是有一点点拉力的， 对对对，有 一点拉扯，对吧？ 嗯，对。 那这回这是腿部的动作，那手部动作是怎么样呢？ 嗯， 这样，还是12个，好吧？预备开始，这个动作它能锻炼到我们内侧的一部分的肌肉，稳定我们的这个髋关节。 嗯， 还有呢，老年人呢经常会弯腰驼背，这个动作呢拉伸我们前面的胸肌，锻炼我们背后的肌肉，还能同时呢锻炼我们肩膀肌肉。那这两个动作呢，大家回去做呢，基本上呢能把我们从头到脚的大部分肌肉都能囊括进去，有助于我们增加肌肉的量，增加我们消耗糖分的能力，还能增加储糖能力，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稳定我们的血糖。 在家锻炼肌肉，只需要准备2瓶矿泉水，做深蹲双手举重的动作，双脚与肩同宽，蹲到自己能力所及的程度，蹲下时弯曲肘关节，让肘尖碰到膝关节，随后向上起身，直到双腿伸直，双手举过头顶向上伸直。但是要注意，蹲的时候大腿